爱的父之情。 人

前面一只铁门关，铁门关，要加固空心的台，不是防范龙局后无还，空心台，开心空地之路开，如今风天不真，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二位大人到此何干？ 无有别事，与你道喜来了。 其谋何喜？只有 圣旨到来，您呐，接旨吧。 戚继光接旨，万岁！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倭寇一出，鞑靼一周，南北一无战事。总兵一职由赵文化代理，戚继光体弱多病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，在家好好再歇着吧。

将军，这天哦，好冷啊！ 家家挂红灯，户户得团圆。这事总是我想起难过。 遥想当年，每逢除夕，我二人都要挂起红灯几盏， 一个灯上一个字， 赶走倭寇好过年。 那灯个个漂亮，一派喜气，那字幕个个歪歪扭扭，毫不 一看便知是我家勇儿所行。青头小儿拿枪是好手，这我比吗？他总不成。我定然应承， 不许反悔， 绝不食言。 你虽为妻，回南方，满江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满江红，风好水回，但愿海风